第132集，别扭和亲王。 马车停下来之后，身后暗中跟着的西夏人记住了府门牌匾上的和亲王府四个字后，转身快步离去。和亲王在府中已经等了薛远有好一会儿的功夫了。他查完薛远后，便查出了薛远好几次往宫中送礼的事情。和亲王知道这件事时，便眉间一拢，神色阴郁。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，看谁都觉得对顾元白的心思都不干净。和亲王暗中盯上了薛远，越看就越觉得得当面警告一番薛远了。 九五之尊，天下之主，能对顾元白起心思的人，谁给的胆子？ 然而和亲王没有料到，和薛远一同前来的竟然还有圣上。被门房通报后，和亲王匆匆前往府门，心中越来越沉，甚至已经开始想到， 这难道是顾脸故意来给薛远撑腰来的吗？是为了让我不去责罚薛远。 和亲王走到府门前时，心中阴暗的想法已经沉到深渊底。 若是薛远当真勾引顾元白走上了弯路，那么无论如何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要杀了薛远。顾元白不能喜欢男人。 但他在府前一抬头，就看到顾元白从马车上走了下来，见到他后微微一笑，道了一句： 和亲王。 和亲王呼吸一滞，过了一会儿才低着头： 臣见过圣上。 一家人何须多礼。上次来到和亲王府时，还是兄长病重那日，如今时光匆匆而逝，今儿都快入了秋了。 是。 我记得和亲王府中种了不少夏菊啊。夏菊在九月还会开上最后一次，不知如今开了没开。 和亲王顺着他的力度起身，反手握住了顾元白的手腕，又在顾元白疑惑的眼中好似被火烫了一般的松开。他移开眼睛看着圣上的衣裳，能看出一朵花来。 府中花草都由王妃打理，王妃似曾说过应当前两日便已经开了。 王妃温良贤淑，兄长得此贤妻，可要好好相待。 不用圣上多说，臣自然知道该如何做。 顾元白便不多说了，由和亲王在前头带路，臣子们跟在他们之后。和亲王落后圣上半步，在行走之间，和亲王低头看着顾元白的袍脚。顾元白随口问道： 兄长还与薛卿相识吗？ 臣听说薛大人曾在边关待过数年，我驻守地方时从未见过边关风景，便想邀薛大人上门一叙。 那你找对人了，你们二人都曾征战沙场过，也算是聊得来了。 和亲王心中突生烦躁，他沉沉应了一声： 嗯。 和亲王府专门有一片地方种植了许多的夏菊，过了圆洞门后，入眼的便是绚丽多姿的众多夏菊。这些有着细长花瓣的大花舒展着枝叶，淡香随着扑鼻而来。顾元白只觉得眼前一亮，看清了景色之后，不由回头打趣和亲王： 你平日里看起来古板，没想到堂堂和亲王原来是在府中深藏了娇花呀。 随他开的野花罢了。 顾元白笑了几声，找了处地方坐下。他点了点对面的石凳： 坐。 和亲王坐下，后头有人上了茶。顾元白将茶杯拿在手中，却并没有饮用，而是悠悠道： 和亲王，朕问你，你是不是想要回到军中了？ 和亲王倏地抬头看他，哑口无言。顾元白看着和亲王，眼中很是平静，他用杯盖拂过茶叶，缓声道： 自从那日暴雨，我与你说了那些话之后，你就变得有些不对了。 和亲王的身形微不可见的一僵。 我那日还以为你是生了气，之后再看时又觉得你还是寻常，好像只是我想多了。前些日子你催促我娶宫妃，可你又不是不知我身体病弱，你是想让我死在宫妃的床上，还是想等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幼童来代替我继承江山大统？ 我没有这样想过。 顾元白将茶杯落下，他不说话了，一时之间风都好似静了下来，热烈的日光从树叶之中洒下，随着婆娑的声响轻慢起舞。顾元白的余光瞥见圆洞门后有一道人影走过，他转身去看，在侍卫身后看到了一个面容平凡的书生。 那人是谁？ 那是我府中的门客，姓王。 走吧，说是看局，就得好好的看局。 在王府之中待了片刻，与和亲王说了几句话之后，顾元白就出了和亲王的门。临上马车之前，和亲王站在府门前突然道： 圣上曾经提过我京郊处的庄子，那庄子现在无人，有几处泉池对身体有益，圣上若是喜欢，随时叫臣陪侍即可。 正弯腰给顾元白掀起车帘的薛远一顿，瞬间抬头，锐利视线朝着和亲王而去。和亲王目光晦暗，专心致志地看着顾元白的背影，看了几息之后，又像是幡然醒悟，神情之间闪过一丝挣扎，他倏地偏过头，薛远眯起眼。和亲王的名声，薛远也曾听过，皇家的血脉，以往在军中领兵的人物，薛远因着同和亲王的年岁相仿，也曾经被不少人拿着暗中和和亲王比过。只是薛远的军功被压着被瞒着，除了少许一些人之外，和亲王才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。 天之骄子，就是这个熊样。 薛远审视地看着他，和亲王看着顾元白的眼神让他本能觉得十分不舒服。马车起行，顾元白将楚卫也招到了马车之上，询问他与西夏皇子之间的事，楚卫知无不言。马车进了皇宫之后，他已将事情缘由讲述完了，犹豫片刻问道： 圣上，这人是西夏的皇子？ 不错，西夏是派了个皇子来给朕庆贺。 楚卫沉思了起来，顾元白突然想起， 那日你的同窗也在，据你所言，你同窗还会上一些西夏语。 他于四书五经的研读算不上的深，却懂得许多常人不懂的学识。除了西夏语，大越辽人的语言我这同窗也略通几分。他曾走过唐朝路上丝绸之路，据他所说，他还想再见识见识广州通海一道。 广州通海一道便是寻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，是东南沿海之中通往印度洋北部诸国、东南亚和红海沿岸等地的海上航道。顾元白听完这话有些感慨： 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不错。 说完了话，马车也刚好停了下来。顾元白下了马车，瞧见薛远也跟着进来之后，才猛然想起他现在还是殿前都虞侯的职位。顾元白暗暗记得要给他调职，便继续同楚卫说道： 那你可走过路上的丝绸之路？ 未曾。唐朝安史之乱后，吐蕃回鹘大使由此而起，路上丝路因此而断，可惜见不到昔日的繁华景象了。 楚卫说完后才想起面前的人是大恒的皇帝，他抿直唇： 圣上，臣并非有不公之意。 朕知道，与楚卿一般，朕也觉得卑微可惜。 楚卫闻言不由勾唇轻轻一笑， 他知晓自己的容颜算得上出众，因此这一笑便带上了几分故意为之的含义。楚薇微微有些脸热，他不喜出众皮囊，可如今却用自己的皮囊做上这种事，他也不知为何如此，只是在圣上面前就这么不由自主地做了。他笑着的模样好看极了，容颜都好似发着光。顾元白看了他两眼，不由回头去看看那疯狗，可是转身一看，却未曾见到薛远的影子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